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六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9尾号8817和135尾号213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管家帮提供的果蔬礼盒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到今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北京苏宁小店一共开了多少家？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把您的答案、姓名、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就是小米手环一个，预祝您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陈总，欢迎来做客节目。 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呢，到年底了哈，每到年底我们总要总结一下即将过去的一年，然后规划一下来年哈。 对， 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咱到年底了，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制定的一些目标苏宁都完成了吗？ 大的目标应该都按照时间进度在完成。 嗯， 然后今年可能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数字特别熟悉了，就是北京苏宁的苏宁小店， 嗯， 今年要落成500家的任务， 嗯， 我们也要在12月31号成功的达成。然后现在的话呢是一个整体的筹建各方面的安排都已经基本上到位了， 嗯， 然后就等着12月31号晚上，我们会在夜里以跨年的形式挑选苏宁北京苏宁的一个朝阳路的一个小店，进行一个类似于跨年仪式的形式，来纪念我们这一年在苏宁小店开发上的努力和成果吧。 那就是那一家就是我们的第500家。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那一家还没有开业， 嗯， 但是为了保证当天开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商品入驻还有这个证照的办理都会提前3到4天全部完成， 嗯， 但是从这个整个它的排期就是顺序来讲的话，嗯，它是正好是第500家， 而且是在18年的最后一天 完成， 我们终于完成任务。 对，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从大家的想法中来讲，可能肯定是越提前越好嘛。这个其实说实话，今年一年来我们在这个苏宁小店的整个开发工作上面其实也是有特别大的压力，从现在整个便利店行业的这个先例上来讲，都还没有说一年有这么多的小店布点能够成功达成的。 对啊，一年开500家，真的想想你们都非常的辛苦。 这个离不开各个部门的紧密配合，当然更离不开广大消费者对我们的认可跟支持了， 嗯， 因为说实话苏宁小店在2017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开到头2家，那个时候还基本上提起苏宁小店，几乎北京的消费者都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 嗯， 对，然后到了3月31号，我们的10店同开，就相当于说开启了苏宁小店快速开店的一个步伐。 然后后面就逐渐逐渐提升速度，而且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逐渐陆续丰富苏宁小店店内的这个商品。比方说其实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讲的话，便利店里面卖一些零食啊、饮料啊、餐饮啊之类的东西会是比较常规的内容。那对于苏宁小店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为了打造一个更贴近北京消费者餐饮特色或者是消费特色的一些需求的话，所以中间的话我们特地邀请到了比如说像金五爷的煎饼入驻小店，所以全北京的便利店有煎饼卖的应该只有北京苏宁小店一家。好，然后后面的话包括像东来顺的蘸料牛羊肉，还有全聚德的烤鸭，还有它的这个一些周边的食品啊，以及包括像燕京啤酒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北京老字号，比如说像怡庆集团的这个北冰洋饮料，还有它的伊利面包，都陆陆续续进到苏宁小店里来。 这都是北京的老品牌。 老品牌，这个尤其是跟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聊的时候，特别有感触。都说小的时候一听到这个牌子，就嘴巴里面就会回忆起这些味道。所以说，当时我们在这个选品上面也陆陆续续，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也是没有的。然后后面通过一年的我们的供应链建设，把这个苏宁小店北京特色的东西逐渐逐渐丰富完美。像现在的话，除了这个产品以外，服务方面的话也在陆续的开启。因为本来苏宁小店的这个定位就不是一般的普通便利店嘛，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在所谓的互联网平台下面的一个服务终端的概念，所以一开始的话苏宁小店是有包括像免费饮水啊、免费充电、免费 WiFi 这一类的服务项目，后面有逐渐洽谈深化，包括免费收快递，然后还有这个免费打气，甚至后面有一个重大的合作，就是跟北京市总工会合作之后呢，我们把暖心驿站这么一个服务项目引到苏宁小店来。那在北京苏宁小店基本上所有的网点都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免费测血压，还有这个工会的这个会员金卡的一个优惠折扣啊，之类的这一系列服务。那这样的话，整个苏宁小店的这个免费服务体系，它作为一个社区的服务终端的这个职能，也逐渐逐渐丰满起来。 我们这个名字叫苏宁小店，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面积小，但是我们背后的这个服务却是不少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对，因为在消费者的需求来讲的话，一个人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丰满的。 对， 那小店的话，它既然是贴近消费者最后的这个100米嘛，下楼就有了这么一个概念，那日常中所需要的这些日常服务都会慢慢的加进去。但后面的话也在陆续考虑，比如说像一些水电费的缴纳呀，当然这还没有上线啊，在后期的规划里面会陆续有。那基本上我们想象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综合性平台。综合性平台的话，那通过苏宁小店这么一个门您进来，日常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还有这个日常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生活功能，都能通过这个平台来完成， 就老百姓离不开的这个生活帮手。 对，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确实也发现哈，哎，从下半年开始吧，大家越来越多的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了苏宁小店的影子。 对，是的。现在基本上一聊到苏宁小店，别人以前会说，就是说苏宁小店是什么？因为首先脑子里面大家回想起来的还是我们的云店，我们的电器店。然后第一句问题就是苏宁小店是什么？现在不是了，完全不是了。现在别人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哦，苏宁小店，我们楼下前段时间刚开，就有一家。 对对对，然后问你家有吗？你家楼下有吗？ 对对对，然后就很明显就感觉已经是北京广大消费者这个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其实我们都不用再做一些额外的宣传，苏宁小店本身就是自己的宣传嘛。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说，一方面能让更多的小店快速的开到大家的身边，因为其实说实话，北京2-3千万的人口，包括固定和流动的，那其实500家的小店，从便利店的比例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够的， 对。其实从一些成熟城市的这个便利店来看的话，至少是在1-2千的数量才足够。而且像比如说像日本的话，这种比较起步很早的这种国家，那它的便利店的话，一般在一线城市都是100-200米就会有一家。 对， 真正就是所谓的便利店的概念起来。 甚至它那个便利店不仅仅是在城市有，在乡村我们也能看得到。 对、 啊、很偏僻的路边我们也能看得到。 对，所以我们的苏宁小店其实未来包括19年的话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还有很大市场的这个挑战跟机遇在等着我们去完成。 嗯， 包括苏宁小店现在的落点的话也是城区跟郊区兼顾。 嗯， 比如说我们在平谷，在这个延庆也有大量的门店开，甚至在燕郊也有大量的门店开、 嗯、 所以这样也能满足到所谓的现有的大量的便利店更多集中在市区，那郊区相对比较少的这种情况。所以19年的话我们还会在包括郊区也好市区也好双头并进把19年的任务继续达成。 19年我们还要开多少家？ 这个的话现在还不方便跟大家做具体的公布。 嗯， 当然了我相信不会比500家少。 那我们等到明年再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恐怕所有人都会觉得哎，我们身边都有苏宁小店了。 对，明年来的时候其实我就不用再跟大家说苏宁小店怎样怎样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 大家应该比我更熟悉。因为其实老实说我逛便利店的时间不多， 嗯， 可能也因为工作时间比较长。那其实广大消费者来讲的话，上班下班路上顺便去上苏宁小店可能比我更加有发言权。那明年如果做节目的话、 嗯、 不妨到时候我们就用这个节目跟大家做一下调研。您心目中您觉得苏宁小店的感觉怎么样？问题在哪里？也给我们支支招，我们后面的苏宁小店发展的方向能够怎么样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好，这个是第一个任务哈，苏宁小店的这个开店任务我们完成了哈。 对，即将完成。 对、嗯、我们不能说现在完成，因为我们要到最后一天才完成哈，收尾啊。 对、 嗯、那还有那个任务完成了？ 还有一个的话是一个可能不算是大家很了解的一个业态形态。 嗯、 说起红孩子的话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苏宁的直属的一个母婴品牌，专业的母婴品牌。其实今年的话苏宁的红孩子门店的开业呢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健的，所以稳健就是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红孩子的这个母婴店其实还是走的一个叫做大卖场然后专业的这么一个概念嘛。 嗯， 大范围的铺开的话其实一方面说实话难度还是比较大。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针对客群的原因全面的像小店这样的铺开的话其实也不见得特别适合市场的需求。 嗯， 但是我们红孩子的话今年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母婴室的建设。一说母婴室其实大家就比较熟悉的，就是很多的公司的办公区吧一般都会给宝妈安排一个专门的屋子嘛、 嗯、 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母婴室往往不专业，因为公司本身做这个事情的人不见得就是专业的人。当然他是公司肯定是尽可能要帮助自己的员工做到最好嘛、 嗯、 但是可能在专业度上还是会有一些欠缺。那我们想的一个点呢就是今年我们要帮助各个大型的企事业单位把专业的母婴室做起来。那我们就跟这个各个大企事业单位就做了一个沟通，得到反馈也很好，就是大家其实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嘛。然后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各大企事业单位中在这个落地我们的母婴室。母婴室呢我们会有一些很专业的东西，比方说加热用的微波炉，专门用来冷冻的冰箱，这一类的东西都是有的。而且在里面的话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些育婴的一些困难问题，我们是有热线的、 嗯、 比如说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我的宝宝怎么样了，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来进行解答和接听、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给宝妈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也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保障。其实说实话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苏宁来讲的话呢能把红孩子的品牌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铺开跟提升嘛，这就是一个互惠共赢的事儿。 嗯， 那要回过头来绕了一个大弯子，然后回过头来说任务的话，今年我们的任务是500家， 红孩子母婴也是500家， 对，也是500家。 天 哪！而且红孩子母婴室我们起步是比较晚的， 嗯， 是从18年的后半年才开始正规的开始推进，成体系化的进行推进。嗯、之前的话主要是在进行洽谈，所以说经过一年的话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各大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了，然后才能这么快速的进行推进。同时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母婴室其实对于大家需求来讲还是很不错的一种解决方案吧，所以才能得到大家这么快速的支持。预计的话在12月27号、28号的样子第500家就能正式的落成。 哦， 嗯， 也是第500家， 也是第500家、所以500加500，今年我们在小店和红孩子上面的一个工作算是能够得到圆满的完成。 1000家加在一起啊。 对， 对， 对， 但这个红孩子母婴室呢它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做了在苏宁的这个卖场里是吧？ 嗯，恰恰几乎 都不是了， 是他是 因为刚才说的就是在企业单位里面嘛，因为打比方说我们跟一些有战略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政府部门、他们因为所有的部门都有女性员工，然后女性员工也遇到、都会遇到这个生孩子的这种阶段， 我们简直就是送服务上门。 对，送服务上门，因为他客观的需求，但是这种方面的话一般会需要比较专业的环境跟设备，那我们就提供这样的设备。 所以说这个呢和苏宁小店又完全不一样，苏宁小店完全是我们自己到社区里去开设这样的店。 对， 而这个红孩子母婴室呢是我们深入到这个啊各个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用他们现有的房间我们来去改造。 对，其实房间也 很小了，一个屋子的话可能也就 几平米就够了、 对，几平米其实够了一般、但是大家都很支持我们，一般给的房间有的时候也能达到十平方十几平方，环境会很好， 因为觉得确实很贴心。 对对对对对，也是给自己公司的员工也更好的福利。 福利， 对， 对， 对， 对， 这就是福利。 是的、 这一部分呢我们讲到了哈，这个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收尾的一些工作哈、那么到年底除了有这个收尾的工作，我知道我们也有开启的工作哈。 是的， 有新的啊、店面或者是一种新的服务又开始了哈。 对，这个就是在21号，开业的龙湖天街店。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在互联网这个环境之下，苏宁的大型电器店其实的开业的速度其实相对是放缓的。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很比较熟，我们经常会提我们的小店快速的开店，还有我们的直营店，我们的零售云快速的开店。那像大型的电器店一般来讲的话，因为一个大卖场的话它其实是承担着覆盖周边5到10公里，甚至10公里，一般3到5公里吧，甚至有些大店可能到10公里这么大范围的消费。那其实大店的存在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地标性的意义和这种大型套购的这种体验和选购场所。所以说从苏宁的这个电器店开业来讲，近2年来其实是速度很慢的。那在前2天我们正式开业的这一家龙湖天街电器店，就是我们今年新开的唯一一家电器店。对，然后落地在大兴的龙湖天街的这个大卖场里，正好也是地铁站内的出口嘛。整体打造的话也是以我们的云店的这个格局来进行打造的，把之前大家很熟的联想桥店、慈云寺店这种云店的服务带到这个大兴区的消费者身边。那这次开业呢，我们还跟大家包装了一些更多的一些福利比方说戴森跟我们进行战略合作，开业期间的话就是昨天21号嘛，然后有他们的这个专业的美发师到我们的店里给消费者免费做发型，当然用的是戴森的吹风机来和卷发棒嘛，达成这么一个效果，效果非常不错，然后现场有很多消费者来免费的体验，感觉很好。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邀请到这个业界的这个MOD 的装机大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是干嘛啊，但是电脑爱好者很熟，就是一种现在比较潮流的一种主机装机模式。为什么叫 MOD 呢？类似于我的理解啊，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专业的行内人，但我的理解就类似于 DIY 之前他们展示的一些成品，就看起来特别炫目。一看啊，摩托车嘛，他告诉你这是一台电脑的主机。主机做成摩托车的样子，说对啊，我说能不能开，他说不能开，但是就是有一群专门的发烧友级别的爱好者，就是他不满足于电脑所谓的性能，但是性能对于所有的电脑爱好者来讲都是核心了，但是在性能之外更追求的是我这个电脑的这种外观的炫酷和里面它内部的这个配置跟它外观的一个完美结合嘛。所以说出现了现在叫做 MOD 装机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然后我们在这个开业当天的话，我们就请到业内的一个大神到现场来，跟这个装机的相关的这方面的消费者爱好者吧，进行一个深度交流您的一些装机需求现场的一个沟通， 估计也有这些发烧友哈。 对啊，就是发烧友来，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一个电脑的主机，你要把它改成一个摩托车的外观，会花不少钱的。 对， 说不定你改造，你买那些材料的东西，虽然不是真的，花的钱可能都比你这个 主机花的钱要多，就像我们的汽车改装一样，对对对，以前我们听说一个汽车里面装一套音箱花了二三十万，对，车可能才十几万，就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叫做艺术的体现和这个造型感了。对，还有一些福利，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个月单独做了一个发布会，就是绿米的智能家居庆祝苏宁，之前做活动时候也提过嘛，就是苏宁也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做这种智能家居的这个配件。 那天来的这个公司也是做类似的这个产品的，它是小米旗下的，叫绿米，这名字也可以听得出来哈。然后就是一些路由器开关和一些感应灯，但它的配件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有复杂的有简单的，但复杂的话我们暂时不做，因为那个的话牵涉到大的工程改造，我们做一些简单消费级别的，消费者级别的。那比如说你花个比如说799一个套装，一些 开关的这个配件和一个电源的配件装好了之后呢，这个配件是可以跟你的手机联起来的，就是你不需要做到说电器一定要跟手机匹配，因为很多电器匹配不上，那怎么